雷少爷在那一瞬间流露出委屈的情绪，可怜巴巴的。水雾蒙蒙的眸子收敛了所有的笑意，似是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似的。秦锦城目光冷峻，看着雷猛半晌没有动作，整个人被一层冷气所笼罩，半点儿都不为雷少爷的委屈所动。雷少爷懵逼了，期盼、害怕、温柔、绝望，灯光下的精致五官流露着如此复杂的情绪，看得秦总一颗冷硬的心都被化了。 谁他妈敢坏老子的好事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 安哲臣从地上爬起来，他不是废物也被这一脚踹得失去了大半的力量，这人就是把他往死里踹的，半点情面都没有留的那种。 是我。 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儿，带着滔天的怒气，跟强了他老婆似的。安哲臣刚刚站稳，便对上秦总带着冰渣一样的目光，让人心惊肉跳。他微怔一瞬，偏头扫了一眼雷猛。喝过酒的男人，唇红齿白的，衣服在刚刚的撕扯中略显凌乱，衬衣扣子被解下来好几颗，露出大片白皙的肌肤，慵懒的姿态往沙发里斜斜一躺，像是一个等待人采撷的妖精，诱惑至极。这便是雷少爷的魅力，他总是在某个瞬间眼波一动，美得让人想要犯罪，好似不狠狠蹂躏他，就对不起他这绽放的潋滟。安哲臣眼角露出了一丝邪气的轻笑，舌尖扫过唇面，目光狠厉地落在秦锦城身上，目露几分讥讽。 怎么，秦总也看上他了？ 雷猛但凡还有一半的理智，就能听出安哲臣语气里的鄙夷跟轻视。但他现在哪里还有理智啊？大脑唯一清醒着的区域，也只看得到那个犹如神奇一样降临的男人。他也好奇他的答案，他也迫切地想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喜欢着他。那么这个喜欢跟安哲臣之流的喜欢一样呢，也没有关系。 还请安总让我把人带走。 安哲臣眼里闪过了一丝疑虑，更多的却是愤怒。 秦总，不管做什么事情也要讲个先来后到，雷猛现在躺在我的地方，怎么着你也得让我先满足了才能让你把人带走，你要不介意的话可以先在外面等等。 真够恶心的。不过雷猛此刻并没有心思去关心他说的话，一双水雾潋滟的眸子里灼灼地望着秦锦城，欢喜跟想念已经侵蚀了他最后的清醒。这个男人能在这个时候出现，已经足够让他动容了，至于是什么原因，他已经不想再去在意了。秦锦城在安哲臣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，一双好看的眉眼便已经凑到一处，待安哲臣最后一个字落时，他人已经飞身而起。 我看上的人还没有先让别人碰的道理，安总想多了。 声音随着人落地而说完，即便安哲臣的身手还不错，也没有看清秦锦城是怎么动的，想要反抗的时候已经失去先机，他再次被秦总奉上了一脚一拳，毫无反抗之力地倒在地上，那种痛感绝对是他这辈子所经历之最，没有之一。再想起身才发现手脚都失去了力气，酸楚的痛感游走遍全身。如果秦锦城现在想杀人灭口的话，他完全没有反抗之力。 来人，都他妈死了吗？给我滚进来。 安哲臣躺在地上直哼哼，他倒是想吼， 只是实力不允许。刘琴鄙视地看了他一眼。 安总，还是省点力气，外面的人早跑光了，哪听得到你喊。 秦锦城走到雷猛身边，飞扬的眉傲气逼人，明亮的眸灿若星海，英挺的鼻梁线条完美，薄薄的嘴唇性感撩人，再加上挺拔的身材，刹那间让雷少爷反顿仙境。天哪，凡尘之中哪有人可以好看成这样。他看着秦锦城的时间，男人同样也在看着他，光线很暗淡，雷猛的眉眼被笼罩了一层朦胧，只感觉他的面容越发精致妖娆，似个妖精，嘴角含着笑看过来的时候，撩人于无形。秦锦城只感觉心尖有股子火在烧，那一瞬间升起来的狂躁如何都压制不下去，不知道是被气的还是因为别的，他有些粗鲁地把雷猛从沙发上扯起来。男人还算配合，自觉地搂住他的腰，整个人都贴在他身上。秦锦城只觉得脊背一僵，整个人越加的烦躁。他连紧眉眼，抿直了唇角，整个人显得禁欲又高冷，不发一言地把雷猛带回了车里。跟过来的刘琴目送二位大神们上车离开，这才折身回了会所去善后。秦锦城一路狂奔，从学会开车之后，他好似都没有这么疯狂过。好在午夜的街道并没有什么人影，连老天爷也纵容了他的疯狂。车子停下的时候，副驾驶上的男人正目光灼热地盯着他，泛着红晕的脸颊似是染上了一抹娇羞。秦锦城看着他，深邃的眸光有涟漪一闪而过，然后归于无边的安静。雷蒙眼睁睁地看着他打开车门下了车，然后拂袖而去，瞬间傻眼了。 秦锦城。 决然而去的男人猛地转身又走回来，雷猛无声地笑， 还不走，等着我抱你啊。 秦总不知道哪里沾染的火气还未消，此刻便尽数落到了雷少爷身上。 嗯，抱啊。 拖长的尾音像是妖精的钩子，能把人的魂儿都给勾没了。秦锦城抬眼望着雷猛，半靠在车椅上的男人眼神清明而慵懒，高挑而匀称的身材此刻跟没了骨头似的懒懒地靠在一处，两人的目光对上，不知道是谁的更温柔深邃一些，也不知道是谁的唇角先溢出那一抹柔情的微笑。瞬息之间，他们的思念喷薄而出，思念是苦涩又炙热的，能化为灼热的岩浆将他们全部吞没。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，也不知道是谁更主动了一步，等意识到的时候，四片唇已经是紧紧地贴在一处，疯狂地撕咬着对方的唇舌，没有半点温情可言，谁也不肯服谁，谁也不肯温顺地被动地承受。双方进攻下去的后果更像是火山跟冰山撞到了一处，到处都是喷溅而起的水雾，朦胧又暧昧，岩浆般的灼热。秦总的衬衣扣子飞了，雷少爷也不好到哪里去，一金钱全部空了，夜风凉凉地吹在他的肌肤上，他却感觉不到半点凉气，热得烫手，只有秦总那双带着薄茧的手能够慰藉一二。可这还不够，远远的不够。他起身半跪在车椅上，整个上半身都挂在秦锦城的身上，更加主动地送上了自己的唇舌。 一双手点火一般撕开男人身上的衬衣，露出他结实而紧致的肌肉。秦锦城反手一扣，便按住他两只作乱的手，死死地把他按回车座里。雷猛不服输的还想再挣扎一下，不过也不知道安哲臣给酒里下了什么东西，他现在整个人半点力气都没有，再加上秦锦城的一番掠夺，更使他昏迷迷的，只想抱着眼前的男人滚床单，还是被动承受的那种。雷猛见秦锦城按着他的双手，便退开了一些，一双眼睛都气红了，狠狠地瞪着男人。